锵锵三人行，你们好。最近咱们老说跟选举有关的事儿， 我也看到了一条跟选举有关的新闻， 这还是联合国呀选举援助司的女主管呐，佩雷利涉嫌性骚扰啊，人家就现在说，联合国这个什么，你看这香港报纸标题，联国怒丑好色女高官。性扰男下属，办公室淫乱。哎呦，我发现香港报纸的标题永远比内容生猛。 对， 其实你仔细一看， 什么都没写 啊，什么都没写， 真的 啊。 我有本来也想说，哇，好像里面会写一些很情色，要放在另外一个版面的东西在里面。我也想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事，因为说实在，你如果没有很具体的行为，性骚扰其实是一个很难被定义的。比方说，你有的时候。我这样算不算性骚扰你？如果你觉得是，搞不好就是。但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做朋友的表现，所以我本来也是想看内文说，哎，到底他做了什么事？他就是说叫他们，比方说叫男生干嘛呢？干嘛呢？完全没写，他只是说啊，有这样的检控，但是还在就是怒吵，意思说他已经离职了啦。但是这件事情说实在的， 咱可以看一下他的照片，这位女领导啊。这个女领导经常到世界各国呀援助这个当地的选举，哎，就说她，但是实际上只是说了什么呢？你认真看她这个内容啊，这个报告并没有明确指出她或者她的下属性骚扰职员，但却指出部分人员声称曾经遭到上级呼喝，呼喝，内容包含充满性暗示的言辞。部分低级职员或派负责超出他们能力范围的工作，很多人员表示主管在办公室的行为令他们心灵受创。我觉得这也符合我的感受啊，也没什么性骚扰啊。 所以你也常常被 那呼喝，你有时候领导觉得你工作没做好，这个呼喝是怎么是 只要一句话他妈的，那就是性骚扰了嘛。他又是呼喝又牵涉性的内容，你就可以把它记下来，五年十年以后投诉你这个上级。 为什么要五年十年以后？ 他们现在就是这样，你当时投诉啊，比较容易讲得清楚。现在有很多性骚扰的这个案子啊，比较难断的就是说，一女的跑出来了，她说我十年前我的那个上司曾经跟我讲过一句叉叉的，我心里受了侮辱，我一直不敢说，十年以后了我跑出来说了，这样的事情是成立的，而且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弄得不好还会惩罚到这个上司。所以现在性骚扰这个事情是两方面，一方面呢，大量尤其在中国，大量存在这样的事情，男的完全不觉得。我有朋友就跟我讲过，上司下了班了以后，要女的一起去吃饭，吃完饭了以后要卡拉 OK。那女的已经很不开心了，就是一路都陪得很不开心，但是这个男的不让她走，她是上司，然后这个女的一定要走，叫了出租车一定走掉了，那以后的上司就对她不好了。那她说我能不能去告她这个是性骚扰，但她其实充其量中间只是搂住她跟她讲一些话 啊，她搂了， 那就应该就算 你卡拉 OK 的地方，我这样搭住你的肩嘛，我这样搭住你，搭住一个肩，就像你刚才讲的，可以是很嗨很开心开玩笑， 这样子跟这样子我觉得还是有差。 谁在卡拉 OK 里这么唱歌啊？这肯定不是这样。 那如果说像搭肩这种行为在公共场，比方说不是在卡拉 OK 这种地方，是在公司发生呢？ 但是我跟你讲，就像这样的情况，他这个女的该怎么办？他如果去告他的上司，万一这个事情告不倒的话，他在这个公司就没法待下去了，很简单，对不对？他除非有十分的把握能够告倒，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说有女性组织的妇女组织啊，也有研究女性主义的团体，就是说90%的女的都是哑忍的，或者是淡然处置的，或者是用一种哲学，就是说别把你自己看得这么金贵，没什么大道理的，人家开开玩笑。这是一方面，我讲的这事情的一方面，90%没有。但另外一方面，性骚扰这个字已经被很多场合用作工具。比方说我刚才讲的，我对你有仇恨了，我当初十年前可能是情人， 对不对？那情人到后来可能会分手，分手了可能当初也觉得没什么，事后想想划不来，你又过得很好，你当初对我讲的这些话又没兑现，五年十年以后我很恨我的情人，这个是不谈了，我就讲你十年前对我骂过这么一句，对我心里严重沧桑。而你知道男的地位越高，他周围的同事就越看重这样的事情。假如你今天你是一般的人罢了，你今天要升部长，这一件事一投诉，所有的人不问投诉的内容，就像一样的心理，某某人啊，你最近有事情，有人投诉他了，有人投诉他，哦哟，我们要去审查哦，这事情怎么审查？审查的结果不知道，他的部长已经没当了。 哎，这咱们原来还说过，性骚扰啊，不是所有的男女之间这个都叫性骚扰的，性骚扰得包含一个定义，就它是一个权力关系。 对 对对对， 总是一个权力，我是你的领导， 上下， 我利用我的这种压力来逼迫你。 对，这是这严格的法律上的。那电车里一男一女碰到，我碰一下，或者我做一点什么动作，那一般叫流氓罪，或者叫他们有一些其他的罪名的， 好像猥亵罪、 猥亵 罪、公然猥亵罪、或者什么的。但我刚刚其实我们在要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两位男士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女上司像林志玲一样美，你们会觉得这是性骚扰吗？ 我的心灵的创伤就更严重了。 为什么？ 就此以后这个影响到我的价值观了。这一爆呢，我开玩笑了，就是说你漂亮的话，你照样也可以解释。就算你当时很开心，你没觉得骚扰，时隔多年以后，也许我开玩笑了，也许它影响到你很多东西，你要告的话，你跟了很多年以后，你照样可以怪罪到他身上。 可是这，因为我就在想说，像告，因为性骚扰这种东西哦，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说啊，比方说是上对下，是一个上属对啊，上司对下属的关系，同时也包含了性，不管是动作或者是言语上，但有些你看，有的人可以忍。如果今天你上司骚扰了你，但你喜欢你上司，在当时你觉得那是一种示好，但事后你发现那只是一种调情，所以你生气，就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很难定义。 很难。 比方说，如果你上司像金城武一样帅，你早就想跟他结婚了， 那就不叫性骚扰了。 但是过多少年，他还是可以把它解释。 他自愿呢？ 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那时候金城武老了是吗？丑了，你看他性骚扰我啊！我跟你讲，我还有又见到一种情况，又就是我们的这个社会里有一些领导，他是粗线条的人，草莽英雄。我就知道一个非常有魄力的领导上非常重视的这么一个大企业的领导人，但是呢，每次他开会有很多女员工啊，他的语言特色呀，就是叉叉叉，好家伙，那叫一个热闹而精彩啊！你哪个部门？我这，就全是那个叉叉叉。那你说这算性骚扰吗？ 对，严格来说，他就有理由，女同事就可以投诉啊。 你注意到没有？香港人的这个语言呐、很好玩的。他在这个民间这个俗语里俗称，比如说今天要是经理训斥我了，香港人就叫什么？今天被经理就经理，就是他是说成性的这种好像受压迫的关系。 但是我是觉得啦，其实这种东西多多少少都还是可以让大家意识到一件事情，就是人跟人之间的规范跟规矩，你一定要记得，还是要放在心里的。 对对，撇开少数人滥用这个名义来做人事斗争以外，正常的，我想最积极的作用就是，尤其是对男的，你说话态度在你的工作系统里边，不是私人朋友，在你的这个工作系统里边，你得注意到。有时候你不觉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说，性骚扰这个概念当初美国提出来，就是一个黑人的最高法官他提名的时候受到争议，参议院要开会通过，就有一个他十几二十年我忘了，一个他的秘书，那秘书后来做了大学教授了，他就在美国全部国民都停下来听他讲二十年前他跟他讲过的一句话。他就非常冷静的，我都很难用中文来转述这句话，他就是跟我说，他说二十年前他做我上司的时候跟我讲过，我的他不用生殖器哈，我现在转用生殖器特别大，然后这个秘书就是说这句话对我就构成了一个性骚扰。那么后来人家就问他了，那你当时有没有离开他？他没有离开他，而且他到了一个部门，他把他调过去升了一级，这个秘书照样跟着他升了一级，但是他说我没有办法， 我当时不能反抗他，我只能跟着他，他提拔我，我只能跟着提拔。但是他现在要做最高法官，你知道美国的最高法官需要怎么样的道德要求，我不能容忍，我提出来。所以全美国电视转播这个 sexual harassment 这个字就是那时候出来的，所有人都在看的时候，我记得这个性别真是很明显，这个美国的男生、中国的男生在旁边都说，我们搞错啊，我20年前讲过的这么一句话他记得这么牢，到现在出来报复，我回想一下谁受得了啊。但是女同学旁边非常好的女同学就跑来说，你们男人就是这样，你们说过了这个东西你们自己不记得了男女的受了伤就会很多年。我当时就反省，我想，我想想看啊，有时候你在权力上你还真的不能对人家讲什么，就这样。 而且你说的话其实真的是代表你的价值观，就好像那个女生为什么忍了这么多年她愿意出来讲， 很有名的教授，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说你是一个法官，你一定要公正，不管我们说她是政治正确还是怎么好的，你脱口而出的话其实就反射了你心里怎么想。比方说你说，我那时候在看美国的脱口秀，我还蛮喜欢看美国脱口秀，如果那个主持人在讲黑人的时候，他脱口而出会说是 nigger，那是一种非常贬义的讲黑人的那个词，就是他是开玩笑这样讲的，但你这样子说了，说实在的，你心里面那个对于种族的意识是很根深蒂固的，而你平常说的话其实就代表你这个人，你一定是心里这样想了你才会这样说。所以当你对女同事说一些这样的话的时候，就算你说哎呀没有我只是开玩笑的，你心里不这样想，你嘴巴怎么会这样说？ 哎，我倒不同意，他有的时候非个人之罪啊，这就是整个社会文化，倒不见得是我有意的对女人有什么瞧不起，但是你知道吗，如果我真达到像你那样的标准的话，我可能在这个男人当中我反而是少数人，真能够脑子里没有任何封建思想的残余。你现在这个社会上不都大家都这样吗？ 我们有一次在美国超级市场里讲，我要这个，我要那个，被两个黑人差点被他们打啊。我们用中文说，我要你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那个，那个黑人就冲过来打。不过我刚才讲那个性骚扰的事情啊，我想他们站出来控啊，站出来控啊，其实那些女的也需要勇气，而且她有一个法律的制约，就是说当你出来说这个话的话，你要有证据，而且假如 说这个，这是法官多年前说过的， 假如说有犯法证明你是胡说的话，是撒谎的话，你要受法律制裁。 会帮 你知道现在中国和的其他有些地方把这个滥用了以后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有些是情人纠纷，你知道当初是好的， 我想告就告， 事后出来我就觉得我冤了，我划不来了，你当初答应送我一栋房子的，最后只给我一辆车，我最后不满意，我出来告，然后每次告的内容都不一样的，对不对？我今天告你性骚扰不行啊，我明天就告你强奸。那这种情况下他们有一个法律的反制约，那这个反制要是没有的话，那这个性骚扰就被滥用了，就这个还是一个法理社会的一个原则。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有的时候啊，说起这性骚扰，这是咱从西方学过来的观念，可是啊，有的时候咱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啊，有些习惯，但是啊，我觉得广大的有许许多多的中国的妇女都生活在身心不舒适的情况下，可是呢，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性骚扰。我记得我收到过一封观众来信，这个女孩子，我从这个信的情节上看来，大概是长得漂亮而性感，对吧？她呢说她换了三份工作了。他从他大学刚毕业，然后在新疆，后来又到了另一个省，后来又到了深圳。他在讲他这三次换工作呀，都是一个什么原因呢？比方说他在一个那个政府的部门工作，这个部门啊要派检查组，要下到地方检查，这咱都知道，这得吃饭。你知道中国的很多单位里的女孩子，就她就有要这样的遭遇。比如在酒桌上喝酒，女孩子不能喝酒啊，但是你是座位中可能是唯一的美女，或者是领导、科长、处长，喝喝小张，你看这个喝喝，他说我实在是不能喝，勉强喝。你是下属啊，你处长说小张跟他干一杯，你敢不干吗？他最后就急了，给灌急了，这脾气也挺倔，就啪叽就把杯子摔了，就说我说已经说不能喝，都喝了三杯了，还逼我。好，这个结果是什么呀？没有人批评你，也没有人什么，但是他在这个单位里啊待不下去了，男人也不理他了， 处长见了他面啊也冷冷淡淡，公事公办。你知道在中国的有的单位里，公事公办就意味着你在这儿混不下去了。 对，而且讲的话跟菜啊都是配合的。你比方说冷棚的时候吧，大家先客气，久仰久仰啊，怎么，等到热炒的时候呢，讲些国家大事。等到后面喝汤的到吃甜点的时候全是黄段子 啊，经常拿女的， 对不对？然后那些女的到了那个时候就借故要走啊，要离开啊，什么东西，因为男的那个时候脸喝红了。 没有，我跟你说，你不知道这种，所以为什么说权力关系很可怕，人都要谋生啊。 对， 我知道的，我见到的反而是这女孩子们，你不但要接受， 而且比他还 要强装笑脸，而且还觉得很高兴， 还能用餐巾搞出一雕塑。 对，你不能大煞风景啊，你不能不知趣啊。我就刚才说这个女孩子，她换了一个单位，最后没待不下去，换一个单位。第二单位什么境遇啊？我这种境遇，她说的事儿我都不是听说一两件了，也是单位里，比如说联欢，咱们这个春节或者是怎么着，单位里联欢喝酒啊，喝多了，可能某个领导啊就敲自己房间门了。或者某个领导就给房间打电话呀，我说小张啊，我要跟你谈谈话，哎，咱们谈谈心。他也不能不让他谈，好就谈吧。 阿宝啊，跟你谈谈心。 对，啊对，阿宝，那谈起来就全是胡言乱语。可是你说这个就是他没法反抗，他反抗他可能丢了工作。而在中国，你要引证什么性骚扰法吗？似乎好像又咱意识上觉得离咱们挺远，而且这事儿太复杂。 其实你不要说演艺圈也是一样的。 对，阮玲玉啊， 就好像刚刚我在讲说，不是只是有一个长官讲了一个下属的身材，然后就算性骚扰了。哇，那演艺圈这些女的真的每天都被大家性骚扰。 导演跟演员。 哎呦，然后除了导演跟演员这种东西之外，其实你像我们，如果像我以前当歌手去打歌上节目跟主持人寒暄，那还不是很红的时候，多多少少都还是会，我已经算运气好了。我真的我像刚刚你听这样讲，我真的我觉得我算运气好了。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我的经纪人非常照顾我，那我经纪人在台湾是真的蛮有地位的。再来，我还有一个父亲， 对， 就大家不看僧面也看佛面，就知道说打狗也得看主人， 不看女面也看父面， 对。 可是我真的像我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比方说就有大哥说，哎呀阿宝好可爱啊，然后跟你握手的时候呢，那个中指就会抠抠你。哦，我也遇过这种事。 哎，你当时的感觉是舒适不舒适，恶心还是 勉强可以接受？我短期之内都没再上那个大哥的节目了。 要向他老爸学习，他爸爸的本领就是开很多玩笑，但又不得罪人。对不对？ 是，你不要真的做什么事，就开玩笑。但你要还有开玩笑，你要圆回来，你不能无止境的开下去，因为你无止境开下去，那就变成是一个就真的就是太过分了，然后开黄段或者性骚扰。可是你如果有圆回来，比方说，哎呀，说。不管怎么圆，不管你把玩笑开回到自己身上也好，或者是你有一个缓和的气氛，不要让女生觉得她真的就是一个只是被开玩笑的对象，我觉得那都好过一点。可是你知道在台湾其实也挺惨的，就有一个女明星曾经因为控告，她在更衣室就是比方说可能就是有一个大哥走过她的时候拍了一下她的屁股，她把这件事情吵了，就把这件事情闹出来了，然后上了杂志上。那个女明星后来再也没有上过任何通告。 好，那个拍她屁股的人反而没事，而女明星反而倒霉了。 对， 所以你看，所以一方面是被滥用作为男性政治斗争的工具，另外一方面广大的女同胞在这个问题上 其实 还是非常难，就是归根结底的，你除非能把她告倒，否则的话你会承受责任。 你像我刚才讲的，比如说这种酒桌上或者是这种场合，如果说有什么性骚扰行为的话，我记得过去我有个老师还讲说，在英文里边啊有一个标准的，比如说如何说这个女人觉得不同意不舒适，因为有些男人觉得女人说不就是说是什么的，说你要表情严肃的冲她连说三声 no no no。 可是啊，问题是我在酒桌上看到的是，我明明知道有些女孩子她心里不高兴，可是她得强装笑脸说 yes yes yes， 那你这怎么检控啊？ 碰到日本人的话，女的越说丹麦丹麦丹麦，她越开心，对不对？这不同的文化嘛，她是为了表她就是 好 开心，就是用以拒绝的方式来表达，那这个真麻烦了。 好难搞，好难搞， 好难搞。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来，徐老师有经典案例。 美国大猩猩基金会主席。 大猩猩。 大猩猩基金会主席。 什么是大猩猩基金会？ 这不是保护大猩猩的什么什么，他呢说跟一个大猩猩手语以后，知道这个大猩猩想看女性的乳房，所以他就要他下属的两个女的，一个47岁，一个48岁，叫这个两个女的展现他们的乳房给这个大猩猩看。 大猩猩兴奋吗？看着 大猩猩是吃的，还是吃的？然后这两个女的呢，做了这个事情以后，越想越不舒服，越想越不舒服，最后上告。 应该胜诉。 又是一次性骚扰最新发展。 可是这是是应该可以胜诉吧？ 现在还在进行中。哦，不是，庭外和解。最后庭外和解，条件没有对外公布，可能大家赔钱啊之类的。你想想，这美国的社会真是好玩。他说他听得懂大猩猩的要求，就要两个女的做这样的事情。这个两个女的做了，做完以后觉得 也就同意了吗？ 同意了，工作需要啊，他算。 没有，因为有的时候你当下真的很难说不，就跟你说在酒桌上，因为有时候你不管是你要顾全颜面，或者说他是你的上司，就有很多时候你当下做的选择不见得，因为不是每一个人在当下都能够做出对的决定，而且他可能就尤其是中国人特别注重情面的，大家给个面子。可是你说回去是不是越想越不爽，越想越不开心？然后他是真的也受到了创伤。那这个你说隔了这么多时间，你说隔了10年也好，过了隔了几个月也好，要告，当然要告啊！你说在这个事情，我觉得就真的太扯了。 母猩猩喜欢看人类的这个， 我觉得这是借口吧。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子夜快车》。